什么一般寺院道场都有助念团？ 借由临终劝念佛，又是尊下定斩戒，这是讲这一首，特别讲临终助念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啊，临终助念是无比殊胜的功德，人能发这个心，所以在过去一般佛教的道场寺院里面有念佛团，那有这个助念团，居士道场里面也有。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办的台中佛教联社，联社里面就有助念团，专门现在所讲的临终关怀啊，热心的这个人士，他们报名参加，但参加这个团的时候，半夜打电话来说都要去，那找你都要去。 请问如何成立真正如法的助念团？ 助念团，古人定的有规矩。可以看楞严山志，或者是楞严山的扩松本，印光老法师制定。我们在台湾，过去台湾台中联社的是李炳南老居士创办，完全依照印光法师的规矩去做，做得很如法，方法可以参考啊，这个印光大师文钞，这个楞严山志，楞严山的扩松本，老的扩松本。那么如果你要是看看这个他们怎么做法呢，可以到台中佛教联社，台中佛教联社现在还有念佛，可以去看看他们实际上的操作。 怎样才能成立一个如理如法的真正令亡者得到真实利益的助念团？ 你自己修行得到了，亡人就得利了。你们助念团里的只要有一个人，这个事情诸位只要看看谭旭法师的隐城回忆录，他说的那个刘居士啊，这是谭老在没出家之前，几个朋友合起来啊，开了一个中药铺啊，里面一个这个刘居士是他们伙计之一，这个刘居士大宅寒窗度楞严啊，他就度楞严经，天天读，一门深入，念了八年了。那是有一天中午，生意很冷淡，没人上门，他在柜台上打瞌睡，睡了个午觉，打瞌睡的时候做梦嘛，梦中的时候两个人起来啊，他一看呢，这两个是他的冤亲债主，是为了财产纠纷呢打官司，这个官司刘居士诉讼胜了，那两个人呢官司他失败了，上吊自杀了。以后他也很后悔，为了这一点点钱财啊，害了两条人命。 啊，这下看到这两个人来了，他心里感到恐慌啊，这两个是鬼不是人呐、啊，恐怕是要找麻烦的。结果看到他的态度啊，还很善良，走到他面前就跪下来了，他就问他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求超度的，这个他心就定了，啊，这不找麻烦的求超度。他那我要怎么超度你？他只要你答应行，行，我答应你，我超度你。看到这个鬼呀、啊，踩到他的膝盖啊，踩到肩膀就升天了。你看看，只要有一个人有这个功夫就行了。啊，这两个人走了之后啊，这个没有一会也是在梦中，看到他故去的太太，还有一个小孩是他儿子，早年死了。两个人也来了，问他你来干什么？也来求超度，跟前面方法一样，怎么超度呢？你答应就行了。好，答应。也看到他们缠着肩膀升天。这个叫真正的有效啊。所以助念团里头有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啊，真正有感应的人，他要参加就决定不行。如果这些人都是有口无心啊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对亡者也有好处，但是帮助不大啊，可以减少亡者的痛苦。